伤心看 菊花惊痴 笑声相对是 笑春风 风暖像我情痴痴醉 心中重重美妙，涌出心跳，桃花开，开得心花也笑，笑春风，风暖着我情，痴痴醉了，风暖着我情。 浓厚的八十年代的记忆就在这一首歌的时间里回来。这张专辑的封面相信很多人应该还留有印象，罗文和珍妮各取一半的脸庞拼在一起，就有一种奇异的妩媚，并且毫无违和感。听到的是他们的这首合唱《一生有意义》。 心中就找到了美，找到了自我所依。 人生匆匆，心里有爱，一世有了意义。万水千山，此生有人，相携有相依。尽爱与爱痴，与你生死相依。 情痴心痴，真意爱意， 真心 此生也永无意。 共闯高山不悔迟，英雄一。 在世事断愁怨，相伴到天边，作草 冷四方， 沙漠苍茫，那句说相托面，射雕引风在外奔驰，笑复此生无牵念。经百劫也在心间，恩义两难断。作草 冷四方， 沙漠苍茫，那句说相托经百劫也在心间，恩义两难断。身经百劫也在心间，恩义两难断。

笑，恩怨了谁笑？我只求今朝拥你入怀抱，红尘客栈风似刀，走雨落宿明朝。人无临水顶风骚，我却只为你折腰。过万重叠桥，寻身外孤岛，远离人间尘嚣，柳絮飘自己的手逍遥。